因为发生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人的回应。我们真正的目标乃是真的信心和悔改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有得救的确据，做基督的门徒啊。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众多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是海外的。我第一次做中国大陆海外的知识分子的福音工作是1988年六四之前12月啊，当时我住在纽约。不过那次的冬令会呢，福音性的冬令会呢，是为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那有一位陕西来的呢，特别懂得怎么跟我抬杠啊。我说我第一天晚上就说，你们 anytime 可以问问题，他们就 anytime 问问题。结果呢，是我第一天晚上道都没有讲，只是大问题，其实整个 weekend 整个周末都是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好，不但是信息，还有查经讨论的时候，这位陕西来的老是给我抬杠的。好了，到了大概第三第四堂的时候呢，特别在小组的时候呢，别人跟我抬杠了。他就说呢，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现在他来纠正别人的看法了。好，结果大概半年之后他的确信主了。后来呢，我发觉这些可爱的知识分子呢，一般呢圣灵在他们的思想上和心中动工，软化他们，感动他们，光照他们，教导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准确的说是哪一天。无论是哪一天呢、啊，我们这种港台人呢、啊，要4个月之后才知道，因为他们不告诉我们的。到了他们告诉我们的时候呢，十几页的见证已经写好了，快要受洗了，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呢是说，重生就是圣灵改变一个人的心思和心智呢，很可能是一个过程。那、刚才我在说什么？我说。小孩子，信徒的小孩子跟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呢，常常在信心悔改，也就是重生和重生的后果啊，这些事情上呢，是不一定能够 pinpoint 能够指定是哪一天哪个晚上。我说就算你能够说是唐崇荣布道会礼拜五那堂9:45第六次呼召之后的40秒他跑上去了，我正在一个举手了，那还有前面的事办现实跟信息，前面的邀请，前面的非基督徒为他的祷告啊，他的抬杠挣扎等等，不是一个过程吗？得救，我们能不能够上天堂得到永生，不在于我可不可以说出哪一天晚上哪一分钟哪一秒钟我举手，但是我有没有永生的确决定于我有没有真诚的唯独信靠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我有没有认罪悔改。反过来说，很多人有觉知，有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但是这个打开心门的觉知呢，是没有认罪悔改的。因为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让人悔改，我们说你们打开心门说，神啊，我需要你，谢谢你为我在十字架上死，我打开心门接受你，谢谢你进来，没有跟神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干犯了你的律法。所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觉知，那当然那些诚心的做了这种觉知的祷告，神还是怜悯他们的啊，因为他们心中知道他们的意思乃是说他们要认罪悔改。但是呢，教会传的福音的确往往是传的不完备，不完备。再说一个人的觉知呢，也就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传福音，那非基督徒怎么让基督徒可以停止讲话回家呢？可能是觉知所以呢，这个觉知是什么意思呢？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当然他是可能真正的诚心的信主了，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乃是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或者从怀疑论者成为有神论者。That's all， 就是这么多。不过呢， 基督徒既然给他读了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他也跟着讲了。那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呢？觉知可能的意思是，我现在承认我需要神，这是第三个可能。第四个可能是，哎，基督徒的祷告蛮灵光的，我也需要祷告，可能这是一个第四个可能。所以一个人的觉知有各种的可能的意义，特别是很多人觉知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哪一个，是真正的信主呢，乃是成为有神论者呢，乃是宣告我需要神呢，乃是我觉得基督徒为我祷告很好，对我很有帮助，我需要。也就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要紧，神是蛮有怜悯的啊。所以我说，我们有没有永生，不在乎我们能不能说出哪一秒钟、哪一分钟、哪一天我觉知，但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悔改，却是神所要求的。好，那在这三天里面呢，我们肯定会讲到得救的确据这个问题，还有失落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回到前面的讲义的第二页，前面的讲义部分，我们就开始呢讲圣灵实施救恩，特别是圣灵的降临。这里呢有一个第一啊 ，number one 在第二页，那个 number one 是不需要有的。五旬节呢是救赎历史中关键性的事件。从这里开始呢，后面有三大要点，我先给大家勾画出来。第一个要点是在第五页，圣灵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和圣父的工作，这个第一大点，这个都在五旬节是关键事件下面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在第六页的下面。第二大点呢是说，五旬节是救赎历史里新的一章的开始，新的一个阶段的开始。最后第三点是在第七页，第三点呢是说，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新约时期的教会呢，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好，我们从头来啊，第二页我们来看，五旬节呢是救赎历史中关键的事件。在四福音书里，耶稣基督是占着中心的地位，福音书的中心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耶稣基督的顺服 obedience， 耶稣基督的顺服呢，乃是他整个救赎大功的最重要的意义，the central meaning。基督的顺服呢，在基督论里面呢，我们一般是分两方面来讨论的，正面的跟负面，或者说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或者说是积极的跟消极的。主动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过了无罪的一生，成全了顺服的律法。而被动的消极那边呢，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好，那五旬节的基础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有效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的确确的为神所拣选的人赚得救恩。耶稣基督的死是救罪人的。 Jesus died to save sinners。那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耶稣基督的死是让罪人有得救的可能性。新约圣经的宣告乃是说，耶稣基督是为罪人死，他的死救了罪人，是吗？这是最明显的字义的新约的宣告，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死呢是救罪人的。而五旬节的基础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有效性。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这几件事情，死、复活、升天跟五旬节这四件事呢， 其实是一件事件。 It is one event。 那我们基督徒呢，惯常的守受难节，然后复活节呢就好像是一个 anti-climax， 一个附带的东西，是小孩子捡这个鸡蛋的穿新衣服的时候。其实呢，耶稣基督的死是付上了罪的代价，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乃是历史上最关键性的事件。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他复活，他的确的实在的胜过了罪的权势，胜过了魔鬼的权势，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律法在人身上的权势。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只是说明了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的的确确的克服了胜过了罪、魔鬼、死亡、律法的权势。好，耶稣基督不单是复活，是我们的荣耀的得胜的救主，他还升天，他升天求父耶稣告诉我们，他求父赐下圣灵，他也差派圣灵。我再说，耶稣基督求父差派圣灵，他也差派圣灵。而五旬节呢，乃是新约时期的圣灵降临的时刻，也是新约时期，新约时期的教会奠定基础的那个日子。这样说并没有说圣灵在五旬节之前没有工作，不是的，圣灵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工作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五旬节的意义乃是说，在耶稣基督死跟复活之后，建立在耶稣基督死跟复活的大功劳上面，圣灵开始奠定新约教会的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说，新约时期的教会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诞生的。 You can say that Pentecost is the birthday of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之前有没有神的教会？有的，就所有真心相信他的。不过新约时期的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好，圣灵的位格透过他的工作表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圣灵是谁呢？弟兄姊妹，圣灵不是风，虽然风是圣灵的名字，但圣灵本身不是一阵风，圣灵也不是水，圣灵不是液体 liquid， 圣灵也不是气体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gas。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 He is a person。The Holy Spirit is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hre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圣父是什么？圣父是位格，他是圣洁的、公义的、恩典的、信实的、不变的、永恒的等等。圣子呢，完全一样，也是百分之百的圣洁的、公义的、信实的、怜悯的、永恒的、不变的。圣灵呢，完全一样，与圣父圣子一样，是永恒的、不变的，是圣洁的、公义的、大有能力的，是真理的来源等等。所以圣灵不是一体，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liquid。 圣灵不是气体，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gas。 圣灵不是一阵风，圣灵是有位格的。可是呢，圣灵的位格往往是透过他的工作表现出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有一节经文，17-18节说，主乃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The Lord is the Spirit， 主就是灵，主耶稣就是灵。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肯定不是指耶稣基督圣子三位一体第二位摇身一变变成第三位变成圣灵了，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主乃是那灵，这句话肯定不是说第二位变成第三位了，不是的。是什么意思呢？乃是第二位的工作现在就是第三位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复活了，升天了，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不在加利利海边，不在海边走， 耶稣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在天上，当然耶稣无所不在，但是耶稣具体的在天上。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在地上还工作吗？答案是是的，他还在工作。耶稣基督目前在地上的工作都是由圣灵做出，主乃是那灵，所以这里说圣灵的位格通过他的工作表现出来。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是谁？我们就看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灵恩派的人士往往会批评非灵恩派的教会说，你们都不讲圣灵的。有一位灵恩派的牧师跟我说，你们这些归正宗的信徒呢，你们不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的，你们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经的。这种的批评呢，是不是很公道？好，是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并没有论圣灵一章，可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呢？那圣灵在新约圣经里从来不荣耀自己，圣灵荣耀基督，圣灵高举基督，圣灵叫我们记起基督所教导的，圣灵要我们顺服基督。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的延续。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s simp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work of Christ。 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好，第三页，我们现在来温习一下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的 The 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从第二十一问开始的的主题。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问讲到耶稣基督的位格，他是神也是人。第二十三到二十六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工作跟职位，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那第二十四问，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执行先知的职分的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在于用他的道和圣灵，将上帝的旨意指示我们，为要我们得救。这方面可能是福音派比较忽略的一方面。我们比较懂得第二十五问所讲的，基督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呢？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在于将他自己一次献为祭，以满足人对上帝的公义所有的亏欠，而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时常为我们祷告。基督常常为我们祷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忘记的。我们常常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但是他继续的是我们的祭司，为我们祷告。第四页，那基督怎么样执行第二十六问君王的位分呢？我们来读：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在于克服我们，使我们归向他，又管理保护我们，并且要是化征服他的和我们的仇敌。很有意思的啊！我们说 Jesus is Lord， 耶稣是我们的主，什么意思呢？乃是说耶稣基督克服我们叫我们降服下来，叫我们归向他，又不断的继续的管理我们，保护我们。耶稣基督也征服他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那这些的工作是来谁来做？就是圣灵来做。耶稣基督的先知的工作是什么？教导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谁来做这个工作？圣灵来做这个工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好，献上自己，这个已经做了，常常为我们祷告也做了。好，耶稣就既然完成了祭司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圣灵做什么呢？把这个祭司所完成了成就了的赎罪的功劳呢实施给我。好，所以到第二十七问下来呢，就讲到圣灵怎么样实施基督的救赎的功劳或者是打工。圣灵启示的工作并不要人注意他自己，可是我们看见他工作的果效。 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所以我们不讲圣灵，不表示忽略圣灵。我的意思说，圣灵做的是什么？就是高举基督。所以我们真正要明白的是，圣灵带给我们耶稣基督救恩，他是怎么带给我们的，然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究竟要做成什么。简单的说，圣灵重生我们，是我们做神的儿女，让我们做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好叫耶稣基督可以将我们毫无瑕疵的献给父。那这个是圣灵工作的目标。所以圣灵重生也好，圣灵成圣也好，它的目的目标并不是要我们经历到一些很不寻常的经历，那个不是目的，那个是圣灵可能会做也可能不做的事情。那今天呢，人们喜欢找到一种的高峰的高潮的一种的经历，说不出来的。昨天的港台人和今天的国内来的知识分子同胞们都好喜欢经历到一个别人没有，只有我有的，只有那天有的一个经历啊。我听过一位知识分子说，今天是我来美国2年零6个月周年啊，6个月也要纪念一次的啊。重生得救不在乎我们能不能经历到一个高峰的经历啊，圣灵的工作就是高举基督，基督怎么高举他自己，就是在我们的圣洁效法他的模样啊，活出圣洁的样式，在这方面彰显出来第四页约翰第六章，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第二天人们绕个大圈跑到湖的另外一边来找耶稣。耶稣说，你来找我啊，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你来是为了饼，为了面包来的。耶稣说，你不要为面包而来，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那我们当做什么才算是做父神的工作呢？耶稣回答说，信那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了。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上帝的工。约翰第六章第29节。顺便在这里提一提，什么叫信心，我们明天还要仔细的讲。老实说，我们灵修读经的时候，特别是读约翰福音，一读到信这个字一般我们也快要上班了，没有什么时间看看。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我说哎，我信了，好，就完了啊。所以有意无意呢，我们读到信 believe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对信这个定义就是我信啊，我知道是耶稣是我神的儿子，就完了。信这个字呢，是指知道相信，再加上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委身的意思。所以我们下一次读约翰福音或者约翰一书的时候呢，每次读到信心这个字，你就改成委身或者是降服 surrender。 每次读到爱这个字呢，你不要想到好莱坞的电影的镜头，你要想到的是牺牲决志，也是委身。所以你每次读到爱你就读牺牲，每次读到信你就读降服或者委身了。我担保你保证约翰福音的味道读起来味道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奇恩典这门课程呢，我们会在信心、悔改、得救、确据等等这些字的定义上呢会做出一些调整。我盼望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读起圣经来呢，会让经文呢，神的教导立体化立体化因为神要我们做成他的功夫，乃是信靠耶稣基督，认罪悔改和顺服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等一下我们下面呢要继续讲 圣灵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和圣父的工作，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灵所做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啊，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什么意思呢？这《使徒行传》就是记载耶稣继续所做的记录。所以使徒行传不只是使徒的行传，乃是圣灵的行传， Acts of the Holy Spirit。 使徒行传不只是圣灵的行传，乃是基督的行传， Part 2第二部分。啊，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借着圣灵和借着他的道。我怎么知道耶稣爱我？因为圣灵，因为神的道。我怎么知道耶稣救了我？因为圣灵和神的道。我怎么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在聚会，在敬拜中？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圣餐里面，我怎么知道耶稣在那里？啊，喂养我，因为圣灵在，因为神的道。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一切，就是升天之后的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借着圣灵，啊，借着他的道。好，我们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讲这三方面，就是圣灵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第二，五旬节是救赎历史中新的开始。第三，新月的教会是一个五旬节的，也是圣灵时代的教会。我们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求主继续的教导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继续基督工作而欢喜快乐，欢然的顺服他，听他的话，受他的管教。奉耶稣基督圣灵求， Amen。